飘逸，长路漫漫，踏歌而行，回声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犹记别离时，独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痴情换得一生。往事如烟云，犹记别离时，独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。你好，我是黄欢。今天节目当中为你放的第一首老歌是来自台湾的歌手杨庆煌的《雪中情》。这个歌手很多内地的朋友可能都不是特别熟悉啊，他同时也是一位演员，但是当年大多出演一些闽南戏剧。那这首《雪中情》算是他作为歌手的代表作品了。这首歌是91年电视剧《雪山飞狐》的主题歌，作为经典影视金曲而被两岸三地广为传唱。 这部91年的《雪山飞狐》是由台湾演员孟非主演，电视剧的片尾曲大家应该更熟悉一些了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，凤飞飞演唱的《追梦人》。听到下一首歌，郭靖《心墙》。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，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试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 望碧海和蓝天，在心里面那一抹灰就会淡一些。这是一首很暖心的歌。人和人之间究竟隔着怎样的一座墙呢？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了，虽然每个人生来孤独，却殊不知世间的感动和温暖还是由人来创造。再来听下一首《让我忘记你的脸》，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。 我的朋友对我说，美丽的女子容易变，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，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，在梦里凝视你的眼，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。啊啊，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容颜，啊啊，为何推我向痛深渊，让我忘记你的脸，让我忘记你的脸，不看见，但愿从此忘了往事而拥有明天，不能再好像从前，以为你会出现在转眼之间，不看见，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，不能再轻轻诺言，什么海誓山盟直到永远，爱情好似云烟， 我的朋友对我说，美丽的女子容易变，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，千百遍在梦里凝视你的眼，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。啊啊，总是难忘记最后的缠绵，

直在你爱里沉醉，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，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， 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， 你最珍贵，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， 这是张学友和高慧君合唱的一首《你最珍贵》。很多人都说它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听的情歌，也是你在 KTV 当中一定要唱到的情歌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每一对相恋的情侣都会唱的一首歌，它出自张学友98年专辑《不后悔》当中。整张专辑没有一首歌不好听，因为这张专辑是欧丁玉和林明阳共同来监制。林明阳是台湾音乐人，给张学友写过像《真爱》《你最珍贵》《爱是永恒》等等一系列很经典的歌。而欧丁玉呢，曾经连续6次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最佳唱片监制大奖。这首《你最珍贵》也曾经在2005年《超级女声》当中被张靓颖和李宇春来翻唱。 波波摸老祖宗的朋友，是赵钱孙李的自家人。 A B C 这群小朋友，是 Michael 与 Mary 的弟兄们。 不怕忙工作，不怕烦，手手里放松现代人。 我靠你紧张着停下来 relax， 我唱歌你跟一跟。 飞越过千山万水，歌声的翅膀到蓝色的海洋。 穿越过重重困难，不屈的应付下宽阔的笑脸上。祝爸爸昨日的创伤也愈合了，迈向明天的力量。 波波摸这群欢乐朋友，是四海为家的亲家人。 A B C 不是陌生人，是26个帮派的弟兄们。 不怕忙工作，不怕奋斗，手里放松现代人。 紧张着停下来 relax， 我唱歌你跟一跟。 飞越过千山万水，歌声的翅膀到蓝色的海洋。 向广阔的笑脸上。 祝爸爸昨日的创伤也愈合了，迈向明天的力量。未来的东方在等待着我们的身影的回响。 歌由三位魅力男人黎明、周华健、常宽合唱，声音的回响。他是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罗大佑受到97年香港回归的感召而创作出来的。97年6月30号午夜开始举行交接仪式，0点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。当天晚上，很多人眼睛里都是噙满了激动的泪花，雷鸣一样的掌声经久不息。照相机、摄像机的镜头不停地闪动，所有人都记录下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。再来听到千百惠《想你的时候》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；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也悄悄地滑落；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悄悄地滑落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？ 谁听我诉说？

陷阱，让你永远逃不出升天，绝对是你希望破碎，以为逃了却被收回。生活让我疲累，漩涡就是那感情让我昏睡，怎么做都不能应对，怎么看都是无畏，却一直往下坠。 漩涡就是那生活，这是来自新加坡著名歌手许美静的一首《漩涡》。许美静在1996年推出的两张专辑《遗憾》和《都是夜归人》，让她真正跃上了乐坛巨星的行列。许美静本人非常低调，性格也内向忧郁，和其他的人气女歌手相比，媒体通常没有关于她的所谓私人消息。因为颓废、失落、寂寞的音乐和体现出的爱情观，很多人曾经喜欢把她和王菲放在一起谈论，但并不是互贬啊。继续来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》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人群中哭着，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会摸我痛，我心动了，你已经决定了。 Thank you.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。